咁已經係第一次啦。檳城你肯定係第一次啦。 係，直情嗰個地方都冇接觸過。 係啊，我哋如果唔係去即係有啲特別嘢要做咧，都唔會特登過去嘅。好啦，咁啊快講啦，咁啊點啊，玩咗啲咩嚟啊？我見你個 Facebook 好精彩喎，雖然我真係知嘅，咁但我問係咁問嘅啫，係啦。 玩咗啲咩 啊？首先由開頭講啦。去到呢我都是第一次的，因為我知道彩妮有揸車又有國際牌，即吸了國際牌，即是在街上周圍揸車，亦都睇到上網睇到資料的，原來揸車都比較容易啲嘅嗰邊。咁啊，點樣揸車有咩見聞啊？租車揸啦啊！ 租車其實首先租嗰陣，大家一定要確保各位是有信用卡啦，如果唔係好麻煩嘅事嚟嘅，因為死了我都不好記得實際是怎樣，即總之他是一定 其實是這樣的，他有個位置要收按金的、其實用信用卡他都是那句話，就不會扣你的黏物啊各樣要錄的，但是我們有現金，即是我們土豪來的，有錢 現金是不收的， 但是不收是了。好了，那卡其實實不相瞞，我和他都沒有申請過信用卡，即是沒有卡的，我們沒有卡之人來的，提款卡就有，咁但係唔得啦，當然銀聯佢唔俾用啦 ，OK？ 咁如果唔係都可以用銀聯嗰個提款卡信能功能嘅，咁好啦，咁仲有咩？再張 tap and go， 大家知叫咩叫 tap and go 啦，就好方便嘅，就入錢落去就用嘅。 係啦，即係好似八達通咁樣增值，但係可以當信用 卡。首先我想講一講點解我哋唔冇信用卡先啦，因為我哋即做藝人啊，即由佢啦講緊，我就做開殯儀，跟住再做娛樂。咁我哋本身係叫做咩咧？我哋咧即嗰個行業咧，我哋都係單單清咁樣，咁所以變咗其實係冇一個叫做係收入證明去申請呢啲信用卡啊，即穩定嘅收入證明申請呢啲信用卡。咁所以其實一直以嚟都費事煩啦，所以唔申請咯，係咪先？咁如果真係要碌嘅，咁可能揾自己啲親友啊，佢幫手咁樣啦。咁市面上有一隻叫 tap and go 嘅，即係入錢落去就會可以做到啦。咁我哋其實有一張嘅，咁嗰陣時我哋都有做過嘅。咁我嗰陣時做過一張 tap and go 咧，就係無盒嘅，係啦，我都有帶起身，係啦。嗱，俾大家欣賞一下。係咪好靚咧？我哋自定嘅，咁但係咧呢張卡我對我嚟講就好有用嘅，因為我真係有時要用嘢嘅時候，可能真係佢上限就冇唔知十幾萬定點啦，咁啊周周嗰時候幾千蚊，我咪碌下咯咁樣，咁方便嘅，咁點知好衰唔衰咧？過到嗰邊咧，咁我用呢張卡俾，佢收得，但係問題咧唔夠錢。但係嗰邊嘅七仔你唔會入咗落嗰邊嘅七仔，跟住佢又會有錢嘅，所以我要打翻香港叫人哋入錢落去，跟住先至可以再碌。咁但係咧，車還完啦，到而家都未回翻個按金嚟，好奇怪，唔知咩發生咩事，咁你過兩日打去問一下啦。 好似話七日啊嘛，都未夠 七日咩？ 即係你總之係 refund 一樣嘢係要七日咯。 七日就 OK 啦，咁就 OK 喎。七日就即係如果咁樣聽落去就咁，但係嗰個有錢佢三日回翻咯。係啦，等我會講咩有錢啦。好啦，咁先講你一定要準備好嘅信用卡，其次你就去 check 完架車之後啦，揾片錄住咁樣拍影曬成架車，影埋個職員，唔係當你喺街自己錄喎。咁啊，跟住開車走啦，我快講啦呢度。咁期間咧，你係有樣嘢要面對嘅，就係要過過路過路費， 即係好似我哋過隧道口要俾錢嗰啲咁樣。 但係呢個就好撚尷尬，佢唔收現金嘅，係啦。我哋第一條曾經喺啲高速公路入到去之後咧，你有咩事發生啊？ 其實我哋唔知道，以為實有一條俾錢啦。我見到佢有個咁嘅箱仔，咁以為有人收錢，點知係冇嘅。即係你一定要嘟一張類似八達通嘅物體先得咯。咁但係好彩第一次我哋求救咗，起碼四五分鐘噶啦，跟住塞住咗後邊，跟住咧終於有個人過嚟啊，肯收現金啦，咁樣放咗我哋咯。 但係其實咧有一樣嘢咧，我覺得係講開又講啦，人哋揸車好有品啊，即是大馬的人揸車是很有品，比香港人有品一千萬倍。人家塞住香港，你試一停半秒，撥撥撥撥撥撥撥撥到你死。但是人家大馬是沒有這一樣東西，是完全很有禮貌去等待你。即這個是 很令我覺得，喂，為什麼人家那些地方都還未有你香港那麼發達，但是已經有這樣的品格，是吧？即是這個我覺得大家要學習一下。好了，接著到第二次又上高速，哇，這麼多這些 因為我試過在地圖上 check， 如果不想這些咁嘅高速公路俾錢嘅高速公路咧，係真係爭成個幾兩個鐘頭嘅去目的地嘅車程。大馬咧揸車咧係總之橫街窄巷點樣轉嚟轉去咧，你都可以去到目的地嘅。你過咗路口就唔使擔心，係啦。咁啊，你睇地圖就知噶啦。咁我哋一直 mon 住個地圖去行嘅，咁所以成件事就好舒服，係啦。咁至於第二次再上高速，係、哎、死啦！今次真係要咩？咁我哋去雲所有嘅七仔油站係冇嗰張卡買嘅，上網睇亦都冇任何提供嘅，啲資料唔 update 嘅。OK， 咁到最後喺邊度買到呢？我哋係撞出嚟嘅自己，唔係人哋話俾我哋知嘅，係點樣啊？ 第二次是見到，即是又是去翻個箱仔度見到嗰個職員啦。跟住我話：喂，第一次俾咗現金喎，今次可唔可以啊？跟住話唔得，一定要攞張卡。跟住咁佢就指示叫我哋拍埋咗一邊啊架車。跟住咧，去好似大欖隧道有一個嗰啲客戶服務部噶嘛。跟住我哋就去嗰度買咯。 係啦，即係喺個隧道側邊係有個辦公室。咁我哋只要擺低架車，譬如喺路側邊，係啦，或者預先係轉咗入去佢裏邊咧，佢就有個。類似小食亭咁啊，但你就可以喺嗰度買到嗰張卡同埋爭到值。佢當地人直情，我哋有一個阿叔，佢直情係講本地話嘅，識講廣東話嘅。咁跟住咧，直情係可以阿彩妮姐，即係佢講緊佢用佢個學術水平，佢唔明人哋個英文講乜嘢，跟住阿叔幫忙啦。咁咧佢就話你爭值幾多錢啊？哎呀，咁啊得啦，咁啊搞掂咗啦。咁呢個我覺得幾深感受嘅，係啦，就喺隧道側邊。咁你就可以做到呢件事。 首先要事先證明，佢哋講嘅英文係等於日本人講嘅英文一樣。 哦 ，OK， 咁啊唔緊要啦，係咁跟住咧，到係原來佢哋當地人就用佢哋自己已經係有一個證件去做呢件事噶啦，就唔同我哋啲遊客或者係外地嚟嘅人去要增值咁麻煩嘅。好啦。呢個樣嘢大家知道咗之後咧，咁啊小心啲啦。咁啊揸車的確係方便好多，係可以好。不需要煩再搭咩車，因為馬來西亞冇的士，你下要揾人 call 車。咁但係當然啲人好友善肯幫你啦。咁但係你始終都好麻煩，而且天氣都熱嘅，咁所以就揸車真係好啲。同埋你租酒店好多地方都好多酒店都係免費泊車，所以都幾方便。同埋三更半夜中意出去又得，去邊又得，周圍兜下又得，即係我覺得唔錯嘅。因為我哋唔識嗰啲地方啊，其實。三更半夜或者轉角位有一間印度嘢可以食下喎，咁又轉過去食下，即你可以好體驗到當地嘅嘢咯，幾正咯呢樣嘢，又唔使話等邊個起身啊，邊個瞓覺啊咁樣都可以做。好，講完呢件事之後咧，就再另外一個第一次啦，租車第一次之後，另外一個第一次係乜嘢啊？另外一個第一次就係食榴蓮啦。嗱，我就唔食榴蓮嘅，其實我想試嘅，但係始終我都係敵唔過個心魔。但係嗰日咧，我哋都有做節目擺咗上嚟嘅，就雖然短啲，但係都希望有呢個特別啲嘅地方去做一次俾大家睇啦。咁嗰日食榴蓮，我一度直，其實佢咧平時食嘢咧就真係你唔會覺得佢食嘢佢陰下陰下咁樣嘅，甚至乎可能真係你嗰啲嘢根本就你唔覺佢食緊嘅，或甚至乎食好少就已經話飽啦咁樣。但係佢食榴蓮。哇！好似食唔係，我想講食屎咁啊！佢好似真係係咁不停咁樣，係灰粒粒核就出嚟擺，轉下頭兩個榴蓮食曬，兩個榴蓮食曬，有咩感覺 啊？嚇！即係好似去咗榴蓮市集咁樣都好正喎！即係冇啊！咁你好似佢有幾個品種嘅，跟住你自己揀咯，揀咗最好食嗰兩個品種出嚟喺度。 做咗品種啊？你咩品種啊？ 我都唔記得咗啦，香港冇啦，總之就 其實佢前後食咗四個嘅，因為咧有一次咧，我係揸車經過去一個地方，經過咗一個路邊，有架車喺度賣緊榴蓮喎，佢即刻轉入去咯，就同佢買。佢嗰次第一次咧食咗係一個叫做 紅蝦， 一個黑刺， 我都唔記得咗， 係黑刺紅蝦，咁啊食完啦，即刻又係即刻八。佢食嘅時候，今次呢個入咗箱，跟住架車停喺路邊，企喺個車頭度，好撚熱嘅，自己喺度自己去食，我就坐喺架車入邊，係啦，呢個第一次，第二次就真係坐住喺一紮榴蓮前邊，就咁喺個榴蓮殼嗰度掹出嚟食。咁今次呢一個就係紅蝦又係，跟住另外一個唔知叫咩名啦。咁總之依家唔係當做嘅，咁但係喺我嚟講，我覺得幾特別，同埋即係佢一直好想食，我而。 做到呢一件事，即係佢有個故事性咯。你會睇好多相啊，好多片啊，係啦。跟住當你去到目的地嘅時候，哇，就會好期待嗰樣嘢，你都食撚曬佢嘅全部。咁但係問題當然食唔會食得曬啦。咁我都去到，我都飲杯水，同埋即係我點樣講咧？咪雲會食啊，不如咪做節目咯喺度，係啦。咁同埋。即都 OK 嘅，連啲狗都唔同啲啊！佢嗰度有隻狗咧，佢真係啄我，即係咬一咬我嗰只喎。即係佢唔係話真係好似香港嗰啲行開喎，佢真係咁嚟咬一咬我，係個老細鬧一鬧佢先行翻埋去。咁有啲新體驗啦，咁就期待啦，期待下一轉就再，因為我哋每一年其實都要去一次嘅，係啦，係例行性嘅啦。咁今年其實係有少少。意外發生而導致到可能奔城呢個行程未完美嘅，我諗有依家有聽我嘅節目嘅相關人士亦都會明白，咁會下年做翻好啲嘅啦。好啦，咁啊跟住到食榴蓮啦，仲有乜嘢？係啦，玩啦，嗱，其實講真，奔城真係冇嘢玩，我哋行嗰啲所謂夜市咧，其實悶到抽筋。買啲嘢，買啲嘢都係花園街啦，老翻啦，係啦，都係嗰句，你點樣兜翻轉頭都係去翻食嘢嗰個位嘅，都係其實係期待食嘢，但係你可以嗱，我肥咗十幾磅，講真，我唔知道你哋覺唔覺，我肥咗十幾磅，我係嗰日真時咧行咧，我都覺得個自己咧，哇，個人好重啊，個人好大嚿啊，係啦，咁 我輕咗三磅， 點解咧？ 摸翻出嚟 咯，好核突。咁其實我自己本身咧，我嚟緊，因為我哋要開戲啦，所以我聽日咧都要去開始做 gym 啊，咁啊要減翻啦，因為真係呢幾個月咧，個人又頹啦，又淨係識食啦，又唔想喐啦，肥啊，簡直仲要整咗轉旅行，咁更加肥，因為你去唔食你好嘥啊嘛個感覺，其實食到個肚爆啦，都夾硬要食，你會唔會有個咁嘅感覺啊？喺度嗰边， 我识得节制咯， 系嘛？你有节制到咩？你都同我一齐好狂食， 但我冇重过， 系咩？咁啊奇怪， 即系我翻酒店会自己喺度举下重啊，做下 sit up 咁。 举重？举咩重？ 举做剑。 咁咧啊，除咗去呢一样嘢之外咧，咁啊虽然冇乜嘢玩，但系佢里边系老人观光团多啦。咁但系我哋都有系咁要观光下嘅。咁但係我哋講返啲年青人啱玩啲嘅嘢啦，我哋去咗一個叫野生動物園啦，係啦，你有冇講？ 冇去動物園嘅。 講下呢、這個呢、這個係咩嚟嘅？ 我哋去嗰個係諗住係玩機動遊戲嘅，係啦，即係佢有個海盜船啊、旋轉木馬嗰啲嘢咯，都係你見到海洋公園會有嗰啲嘢咯。咁跟住就 海洋公園高科技好多，如果對比佢嗰啲嘢就 係啦，依、這個第一個啦。咁我哋。去到係即係純粹我諗住玩機動遊戲啦，咁但係見到 嗱，其實佢咁嘅，佢成個樂園咧係水上樂園，再係咪啊？我冇記錯。 你講緊邊個啊？ 水上樂園再加機動遊戲噶嘛？佢係咪？ 水上樂園係 水上樂唔係另外一個嚟嘅咩 ？OK OK， 唔好理佢啦。總之佢嗰個係機動遊戲，再加有動物嘅動物園咁樣啦，係啦。咁但係嗱，好老實講，你問我咧，我覺得佢啲動物園咧係好人道嘅。因為佢的空間是真的很適宜去住，佢有地方匿埋，唔俾你見到佢。咁佢就算喺呢度，佢都係個户外嚟嘅，仲要挨住個山嘅。 得一個圈啫。 係啦， 即係人哋可能喺非洲大草原可以奔跑咁樣去周圍走咁啊，好開心，有仔女，有。 唔係喎，你問我，我覺得呢個動物園人道喎，即係唔會話去到。即起碼不是集妓團咯，同埋你佢有位置走咯，我見眼見就係啦。但係佢最重點係乜嘢咧？佢有啲位呃鳩人，佢個地圖度你會見到只大笨象，你會見到只河馬，咁你就會以為嗰度有啦。點知去到你估都估唔到啊！ 但你問我，我覺得最人道係只大笨象咯，因為咧即正常大笨象俾人騎咧，咁一定係虐待行為啦。咁但係去到嗰只大笨象嗰度，佢係。假嘅， 簡單啲講啦，河馬又係假嘅，大笨象又係假嘅，頂你連長頸都係假嘅，即係佢有嗰只公仔喺度，但係原來個地圖顯示出嚟咧，根本就唔係真係嗰只動物， 一比一嘅， 係水你去嘅，但係 OK 嘅，即係點樣講咧？影起相上嚟都有氣勢嘅。如果大家想知啊，去翻彩妮嘅 Facebook 睇就知啦。咁好啦，咁我哋都呢度快講啦，但係問題係，我覺得個感覺都好嘅，因為。 起碼即係佢有啲貓屋啊，冷氣又夠，俾人入去摸下啲貓啊，佢自己都有攬住只貓嚟玩啊個樣。咁其實可能一日已經有100個呢啲咁嘅人走去攬住只貓玩㗎。咁佢哋失落在其中嘅時候，佢都唔覺得自己虐待緊動物。 佢自己插埋嚟。 係啊，你梗係會賴佢啦，大佬，佢怕撚咗你啦，大佬。不過問題係，我覺得人道嘅，佢做得幾好呢一樣嘢。啲貓都係懶洋洋啫嘛，係咪先？你過去俾佢摸下，佢多啲人錫有乜所謂啫？啊，咁好啦，咁啊講完動物園啦，仲有冇嘢補充啊？呢度冇乜嘢補充啦。咁咧就講翻佢嗰啲真係好進擊嘅運動啦。啊，你自己講咧。 因為即係正常咁樣去行下、戲下係冇可能滿足噶嘛。即係你 係你冇可能滿足，你講。 咁即係你冇理由。去到外地都是做回香港的事情、 我不是这样看的，我想很多人应该会赞成我的说法，即是如果你问我呢，我是会觉得、难得可以在一个另外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洗涤心灵，是应该要放轻脚步，放轻整个人，顺其自然地有条理地有效率。 我得出呢句说话是成日去旅行的人嚟嘅啫，即系我呢啲难得可以出外。 你食屎啦你！你去到傻啦！我谂净系观众啊，听过你讲啊，已经超过都唔知几多次啦。 跟住 我又去完边度，又去边啊？净系捞达人在线，我讲净系捞达人在线。呢条友以前翻大陆。跟住又唔得，唔知去邊度旅行，跟住又唔知去邊度日本，跟住又唔知點樣，哇！去幾多次啊？又話三亞，又話成，大家攞本護照出嚟吸，大家如果攞本護照出嚟對比，如果以佢呢個年紀，佢係去得非常之多旅行，呢、這個人，但係唔緊要，我哋今日唔係鬥大家乜嘢，只係個意向問題啫。我年青啲嘅時候都好似佢咁，我哋啲行程由朝頭早七點去到夜晚。如果不去到筋疲力盡那一天，我是覺得自己是浪費了個旅行。但 是當你的年紀可能再大一點點，你就那個嚮往的心態，以前不是去頭一次你要屌你了，我還記得我以前初那段時間去旅行，有班撚樣寫一些東西給我，要我買回去，我只顧著買一些東西回去，我用撚了我的時間，好旺居呢件事，系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呢样嘢咧，系啦，我就真系试过，我就自此之后唔捻再做呢啲嘢，我去旅行系自己个人嘅行为，系啦，咁好啦，咁讲你嘅体验系点啊？啊，有乜 次？到系咪最尾嗰日？唔记得咗，即系总之系最尾玩嗰个项目咧，佢系叫咩啊？系咪叫 Lost 啊？嗰个迷失动物园，我唔记得咗啦，是但啦，跟住系有一个。園區啦，咁一邊係水上活動，跟住另外一邊咧就係嗰啲體能嘅活動啊。跟住咧，咁去到 Lost 唔係嗰個 ，Lost 係動物園。 OK， 係你嗰個係 逃出世紀嗰啲咁嘅嘢咯。跟住咧咁我哋水上活動嗰陣時冇玩啦，當然費事搞咁多嘢。跟住咧，咁去到另外一邊咧，一入到去就見到有一個弹射上天空的物体，即是它是绑住你的人，然后呢拉行个橡筋，跟住有个人一松扣呢，你就飞了上去了。 其实你也可以去这个彩妮的 Facebook 都看到的。那个我觉得挺刺激的，因为现在不是机动游戏，但是它是机动游戏的原理。它是怎样弹射呢？它是一个人站在中间，有兩條企喺中間啦，耶穌咁樣十字架咁樣啦，跟住有兩條橡筋拉住佢，跟住上面亦都有一條嘢咧，就威亞嚟嘅咁樣拉，將個人拉行，好似橡筋咁樣拉行。咁但係咧，佢拉行之中咧，下面已經有嚿嘢勾住佢只腳，係即係呢嚿嘢掹痕咗噶啦，掹痕咗噶啦，已經掹痕咗噶啦。咁咧，只係下邊咧勾住只個勾咧，如果係脱離咗咧，咁正常嚟計，超咪射上去咯，即係呢個嘢咪會射上去咯。嗱，個原理就係咁樣。 但係你彈得幾高，其實係取決於幫你揈甩嗰個繩高嘅人。 No， 嗱，我肯定唔係。你彈得幾高係你嘅體重問題，同埋佢條繩拎得幾痕嗰個問題。OK， 嗱，因為我實際驗證過噶啦，我好多段片都係有肥佬有輕嘅女仔。我是每一次的效果都不同的 ，OK？ 嗱，咁我試過有肥佬啦，肥佬 正常嚟計好大粒嘢，你掹到好痕射，其實唔高。但係佢呢啲身形有兩個掹得痕射一啪射，哇！個個彈到好高，我睇咗四五個，真係。佢同埋另外一個差唔多身形嘅女仔射得最人高，我自己見到都覺得佢淨係好似垃圾咁樣，衝咁樣射上去，垃圾喎、啊！你見過未啊？你射馬天衝咁咁射，好能高，黐撚線，即係嗰個衝擊力同埋嗰個離心力咧，唔係你玩機動遊戲，你有嚿嘢推你出去嘅，唔係。 系好恐怖嘅真系， 掹出嚟射出去，系啦。 即系你嗰刻系会觉得自己想死。 系啊，好坚啊！ 接近死亡嘅边缘，即系冇，我谂应该从来冇人听过我大。 呢个神啊，可唔可以去彩妮嘅 Facebook 播一播射上去？系啦，即系去有个极限运动，有三有系啦，有个射上去嗰个嚟搵睇下搵唔搵到。 应该系空中飞人嗰个标题系。 标题系空中飞人安彩妮系啦。 系啦，我咁冇人听过我大叫，我嗰次系真系第一次大叫。 我好卵惊啊！大佬，喂，仲话叫我添啊？你黐线嘅，你唔好掂我添啊！系啦，不过我都好辛苦嘅，真系好热，热得好卵紧要。好啦，我饮咗三四支水都有。好啦，咁啊，跟住咧，第二个运动系乜嘢？ 第二个系 跳落嚟。 bungee jump 嘅物體咯， 佢係 bungee jump， 但係即係佢係冇 bungee jump， 我覺得 bungee jump 恐怖好多嘅。佢係跳，佢係好上個高台，好高咁樣跳落嚟，但係佢有條繩咁樣，黐咁樣跳落嚟，即係好似嗰啲救援隊咁樣咧，黐咁樣跳落嚟，係啦，咁就嗰度五層樓到啦。 嗱，澳門嗰個143米冇記錯。 唔係，但係其實個感覺唔同嘅，因為你係你呢個係望到個地下跳落嚟。係啊，你望到個地下跳落嚟，同埋你跳落嚟嗰個感覺咧，其實都係首先你跳落嚟嗰下咧，你係冇拉力嘅，你都係要步出跳出去嗰下嘅，都係要都係驚嘅其實。但係咧，你可能跳跳下嘅跳咗出去嘅時候咧，已經有個拉力係拉住你落嚟。 嗯。 咁可能跳咗出去冇咁驚，但係一跳出去嗰下都係好大勇氣。 其實係多一秒啫，但係 都係好大勇氣。 我係叫人推我出去咯。 係嘛？ 因為一定冇勇氣跳落去啦。 唔係啊，賓之針你都就咁跳落去啦。 但嗰個糾結咗一段時間嘛，咁呢個後面仲有人排緊隊，所以我話我 不但個個都成功跳落嚟嘅。 成功嘅。 唉，我真係唔得，我真係接受唔到。好啦，咁另外仲有一個係乜嘢咧？ 另外一個係哦，依、這個賓珠針嚟嘅。 係啦，我哋睇下呢個賓珠針啊，好好都好癲嘅呢個。哇！其實都驚啊！ 系好快跌咗落嚟。 嗱，呢个就系弹射啦，弹射呢个真系坚啊！我觉得呢个真系坚啊！可以，如果你能够连续玩十次嘅话，我谂你真系冇嘢难得到你呢个世界上。 但我见到有人可以后空翻咯。 喂，大佬，人哋嗰啲真系可能玩唔止一次以上。 好似当地人。 嗱，你咧，因为佢轻啊，佢掹痕咗下边咧，佢只脚离咗地嘅。正常嗰啲肥佬唔离地嘅。嗱，呢个拍，哇！屌你黐撚線，冇可能嘅！屌你，我都即系我唔知點樣去可以。其實我懷疑佢哋嗰啲關鬥咧係不期然咁樣打出嚟嘅。 但係依個係恐怖嘅。 呢個豁撚咗出去直情，因為你冇任何硬件俾你揸住啊。 唔係你去到就算依家都驚。 同埋前後同埋前後左右你係冇嘢啊。平時我哋嗰啲有條鐵啊，或者有個嘢，即係點都會勒實咗。呢個係。完全你不知道隻手即你四面都冇人啊！啊，好啦，咁呢個咧就我覺得就係第三個啦。呢個有啲技巧嘅，即係空中飛人，大家見過啦。頭先嗰個跳落嚟嗰個唔係空中飛人喎，呢個先係嘅啫。咦？點解有個笑笑啊？係咩事啊？ 因為要遮掩啲嘢。 哦 ，OK， 一啲污穢嘢啊！點解你唔著翻條運動褲咧？著條咁嘅牛仔熱褲係想點樣咧？究竟 嚇會生熱痱喎？ 咁你著運動短褲都得嘅啫。屌你老！我都係第一次見呢啲咁嘅牛仔熱褲，真係做運動哇 ！OK 喎。 嗱，掹唔到再啦，咁就冇啦。 哦，我嗱係啦，呢個我要講一講啊。嗱，而家淨係影佢，大家覺得冇啲冇乜特別嘅。但係咧，如果你企喺嗰度咧，睇咗幾個鐘頭之後，睇個無數人跳咗之後咧。是只得安彩你一個不能夠將你腳擺上去 咯， 係啦，咁我眼見是得佢一個啦，嗱，不過佢好盡力嘅呢樣嘢，我覺得 OK 嘅，因為其實佢前面仲有一個同一個嘢係飛過去，嗱，我預計佢哋係飛過去跟住再接，但係我唔知點解佢哋硬係最勁嗰個咧，啲距離都唔會到嗰個， 咁冇啦冇啦，都要收皮啦。咁佢跌翻落嚟， 跌翻落嚟， 佢跌翻落嚟呢個唔係問題啦，都唔係問題啦。佢咧落地呢一下先係最搞笑，已經同佢講咗嗱得唔得？嗱咁樣向前打個圈得唔得？即係當然我知道係有啲難度啦，係人哋好型啦落得，但係佢竟然係大家睇下佢想點落喎，係得佢一個係咁樣嘅喎。丹丹，佢竟然系想揾只脚落，我谂紧你点样跳过嚟啊？嗰个位，一俾人屌鸠，跟住先至用呢个动作。系嗱，虽然有啲狼狈，但系都算系咁啦。瘦又瘦过人，你话你肥閪啊，都话未必做到啊，都 OK 嘅。掌声掌声嘅，好嘢，好啦，可以 cut 啦，好。咁啊，今節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集翻嚟啊，再見啦，拜。